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我鼓足勇气往前走，在到达这间病房的时候，我的额头已经沁出了冷汗。我站在门口，从门上方那映着灯光的玻璃往里边望去，一个胖胖的男人坐在病床上，抬头望着天花板，一只手举在空中，好像在招呼上面什么东西。这不是龙大兴吗？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严永桥住过的病房在他的隔壁，而此刻那里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异样的动静出现。既然来了，我决定还是要到隔壁看一看，以免回去后还为梦中的情景担心。这道病房的门仍是关得严严的，但是没锁，把门把手一旋便开了。屋里面暗黑，但由于今夜月光很好，透过窗帘能依稀看见病床的轮廓，但病床上不是我以前见过那样铺得平平展展的，好像躺着一个人。这绝不可能，我的手抖抖地在门边的墙上摸到了电灯开关，啪，雪亮的灯光中，我看见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我惊叫一声，用手扶着门框，没让自己跌倒。我感觉那人会一跃而且向我扑过来，然而不，他直挺挺，这是一具尸体，因为只有尸体才那样挺直，两只脚尖在被单下往上凸起，但面部没有盖上，仰面朝天，双目紧闭。这突然开启的强烈灯光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强压着恐惧，心想，这间病房不是一直空着的吗？怎么会出现一具尸体呢？我一步一步地往窗边走，我得看清他的面容，因为如果是严永桥，我想我会认得。一张瘦小的脸，苍白，额头上有一道结了疤的伤口，这不是严永桥。当然，早已在高速路上被撞死的严永桥也不可能再躺到这里来的，他已经被火化了，骨灰葬在乡下的坟堆里。突然我看见这尸体的鼻孔微微有些动，我俯下身去细看，确实在动。他还在呼吸吗？我伸出一个手指头在他的鼻孔边试了试，有一些热气儿吹在手指上，他没死。我后退了一步，害怕他伸手抓住我的头发。有时候活人比死人更可怕。我迅速在室内环视了一遍，没有发现黑雨伞之类的东西。显然他并不是我刚才梦中看见的那个人，他不是严永桥，但是睡在严永桥 曾经住过的病房里。我一点儿一点儿地向门外退，一片死寂中，我能够听得见自己的心咚咚咚的跳声。推到门外以后，我伸手拉上了门，然后一转身，天哪，一个人的脸正脸对脸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听见自己发出了哇的一声惨叫，我感到眼前一阵发黑，那一瞬间，那张紧逼我的脸和他背后的走廊一起在我的眼前旋转起来。我跌倒在地的时候，听见那个人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哑笑，我感觉他的喉咙里好像卡着鱼刺，我本能地把手举在胸前，似乎要架住他扑上来的沉重的身躯。我的目光从两手之间望上去，突然认出了那张胖脸。这不就是邻居病房的那个病人吗？他刚才还坐在床上发愣，怎么会不知不觉地溜到走廊上来了呢？我站起来呵斥他，龙大兴，回你的病房去。他似懂非懂的在往后退，我定了定神儿，然后穿过暗黑的走廊向病区外跑去。月光花园真不愧是这个城市的富人区，优雅气派，每栋别墅前都围着低矮的白色栅栏，里面是茂密的花草和树木，一条卵石铺就的小径从中穿过，直达别墅门前的石阶。按照小亚上次在医院里对我讲过的地址，我找到了他的家。当时正是中午一点多钟，小亚正在楼上的卧室里午眠，他家里那个叫莹莹的小保姆安排我在楼下的客厅里喝茶等待。莹莹怯怯地问：“ 你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吗？” 他的脸色不太好，看来夏雨的精神分裂对这屋子里的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是的，啊，我来了解了解他生病以来的情况。莹莹说：“ 好，等一会儿小雅阿姨给你讲吧。太吓人了。”“ 哦，那报名前是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呢，那天早晨打开门，就在那门外放着，小亚阿姨还以为一定是有人捣鬼，因为下属是开公司的，也许是竞争对手搞的破坏啊，但是下属却被吓着了，说是名签上写的那个名字莫名其妙，那个名字叫卓然，小雅阿姨啊认为是个女人的名字，啊就和夏叔叔吵架，可夏叔叔发誓说不认识这个人。那后来他们说这包名签少了就好了，那从那以后 夏叔叔就开始神情恍惚了。啊，他吃了吴医生开的药以后，安静了一些，但成天睡觉，有时候半夜醒来，在楼上乱叫，说是看见一个女人从屋里头走来走去的。 我说，真的有陌生的女人在屋里出现吗？ 不知道哎，我和小雅阿姨都没有看见过啊，可是心里害怕哎。我晚上去厕所就要经过这个客厅哎，有一次就看见墙边站着一个人影似的，我就赶快退回房间。还有一次吧，就半夜是听见厕所里那个水桶啊就哗哗哗放水的声音，我也不敢去看。你们夏叔叔和小雅阿姨就住在楼上，这楼下的厕所啊除了我是不会有人去用的，我确实不敢断定。到了夜里，这屋里头是不是有什么人走来走去的。 我说，啊，这里头，那个平时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客人来啊？有没有啊？ 有，都是夏叔叔公司里的人偶尔来看望他的病情的。 哦，那有没有一个姓严的来过？我对这个小保姆比划着，一个啊35岁左右的男子，个子挺高的，两道眉毛挺粗的。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夏雨和那个鬼影似的严永桥凑巧都毕业于建工学院，所以他们相互认识吗？而近两三年来，他们一先一后地陷入了精神分裂，这种巧合多少让人感到一些蹊跷。莺莺诧异地望了我一眼，这个17、18岁的农村姑娘也许觉得这个问题不像是医生的提问了吧。她凝神想了一会儿说， 没有，没见过这样的客人。 说完，他便叫我到这里待一会儿。他上楼去看午睡的女主人醒来没有。看来，这种谈话深入下去，使他害怕，他是想逃避。我在沙发里挪了挪身子，沙发大，软，像要把人埋进去似的。宽敞的客厅呈现出一派欧式的风格，窗帘低垂，室内光线柔和，屋角有一架大钢琴闪闪发亮。小亚从楼梯上下来了，她穿一件米白色的丝织睡衣，竖着窄窄的腰带。她急切地问，夏雨的病情怎么样了？他似乎感到我的意外出现会给他带来不好的消息。昨天夜里，自从我知道了躺在严永桥病房里的那个新来的病人是夏雨以后，我就决定到这儿来一趟了。当时是夜半，我还不知道那个像尸体一样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的人就是夏雨，更不知道做了电休克治疗后的病人是这种状态。记得当时胆战心惊的我跑出暗黑的病区，在值班室找到了吴医生的时候，心还在咚咚地跳。吴医生告诉我是夏雨住进医院来了，同时他对我半夜三更的去病区乱窜感到奇怪。我告诉他，是刚刚做的一个梦让我去病区的，因为我在这个梦中看见拎黑雨伞的严永桥进了病区。醒来之后， 我便好奇地去病区验证一下那个梦境，没想到在严永桥曾经住过的病房里还真的躺着一个人。当时吴医生笑我神经过敏，他说夏雨是昨天下午住进医院来的，这个人病情发展得很严重，已经有伤害家人的举动出现了，再不住院对人对己那是都很危险的。我深感震惊，与我多少有点关联的人物怎么无形之中都在我身边聚集，这个收到过卓然的名钱的人此刻与我近在咫尺，所以我决定到他的家里看一看。我望着小亚说，没什么啊，这个夏雨啊正在接受正常的治疗啊，我呢是来了解他住院前几天的病情的。小亚坐在我侧面的沙发上，低下头，一时没有言语，一只手无意识地抚着垂在腿上的睡衣。我又问，不是说不愿意让夏雨住院治疗的吗？客厅里静得让人有点发慌。小雅抬起头来说，不住院不行啊，原以为在家治疗可以慢慢的好起来，并且吴医生也很认真，除了开药以外还用催眠的方式给他做心理治疗。催眠？我打断了小亚的话，接着说，那夏雨在那种状态中说了些什么呢？不知道。做这种治疗，除了医生和病人，是不能有另外的人在场的。吴医生说，要给病人绝对的安全感，所以做这种治疗的时候，我都没能进房间。哦，我点了点头，表示对这种治疗，我是理解的。小亚说，可是他的病情一点都不见好转。前天夜里，我睡得正香的时候，感到呼吸困难，睁开眼，夏雨正骑在我的身上，双手掐着我的脖子，口里还喃喃地说，我认出你了，你就是卓然，我要掐死你。我拼命地挣扎，大喊大叫，后来他自己一松，滚到床下去了。他两眼发直，滚下床以后盯着我，浑身发抖，好像又挺怕我似的。哎，他的病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太危险了，所以我左思右想，只好送他去住院治疗。昨天吴医生接到我的通知以后，带了好几个医生来，看着他们一拥而上，扭着夏雨的胳膊往楼下拖，我心里有点发痛。但是有什么办法？怎么，你现在也参加夏雨的治疗吗？可得多关照关照他呀。小亚的讲述让我的感受很复杂，但当时只能安慰他说，放心吧，啊，我们会尽力治疗的，啊。夏日的阳光照在住院楼前的青石台阶上，石头上的纹路清晰可见，而在这些石头的内部，一部秘而不宣的地质变迁史却深藏其中，这犹如我们的大脑，一些深陷进黑暗的东西，它的挣扎，它的扭曲，谁能深测到它的真相呢？ 在严永桥曾经住过的病房里，我对着这位新病人问：夏月，你的感觉好些了吗？他抬头望了我一眼，又重新埋下了头，似乎没有听见我的问话。他的下巴已经瘦得非常的尖笑了。夏雨，我提高声音叫： 我听话，我听话。 他猛地抬头连声应道，他的脸清瘦，因而他的眼睛显得很大，只是目光呆滞，还露出了惊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由于害怕电休克治疗，以至于看见穿白大褂的人就惊恐畏惧。我尽量平和地说：严永桥，听清楚，严永桥是你的同学吗？ 我吃过药了，吃过药了，一颗白的，一颗黄的，吃过了，吃过了。 他答非所问地说，看来他的意识已经完全分裂了，不过对数字好像又很清醒，三颗白的，一颗黄的，他的药片怎么数得这么清楚？看来精神病人在有些方面又是清醒的。我问，你从建工学院毕业几年了？啊，十年？十二年？我想依照他的思路从数字方面唤醒他。 我吃过药了，吃药了。 他继续喃喃地说，我的努力毫无作用。你认识卓然吗？卓然。我故意将卓然两个字重复一遍。他的目光呆滞地望着我，没有任何反应。突然他从床边站起身，倒退着移到窗边，然后反身抓住窗上的铁栏杆摇动起来，那感觉像是要逃跑。我心里一惊，幸好有铁栏杆保护着这些病人的安全，不然病房的窗口就太危险了。我走过去扳了扳他的肩头，同时严厉地说， 回到床上去，躺下。 走出病房，我感到一丝绝望。啊，看来从夏雨这儿什么也问不到了。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走出病房，我感到一丝绝望，看来从下一阵什么也闻不到了。但是这个新病人对我遇到的谜团又非常重要，因为他和严永桥读过同一所学院，而后来收到的明钱上又写着卓然的名字。我盼望着这个病人早点治愈，以便能够讲出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信步走出了院楼，望着青石台阶上的石纹，想到了大脑的秘密。 大热天的站在这儿研究什么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来，我回转身，是小翟护士正从楼内出来，她的青春红润的脸庞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刚才在病房里产生的对人的沮丧感一下子减轻了许多。我说：“啊，我刚刚去看了夏雨，唉，病情好像很严重啊。”小宅眨了眨眼睛说：“哼，这不正是一些人所希望的吗？ 什么？ 你说什么意思？希望？谁希望这样？”小宅冷笑了一下说：“ 那天医院开车去接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也去了。进了那栋房子，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想，那栋房子里半夜过后总是有人走动，而且是个女人的影子，会是谁呢？没有人的卫生间里，抽水马桶会在半夜三更哗哗哗地放水，又会是谁呢？我想小保姆不会讲谎话，那么这一切只能是这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女人干的了。” 小宅的话让我睁大了眼睛。什么？你是说这些事是小亚干的？啊，荒唐荒唐，他为什么这么干？ 这还不清楚吗？这样就可以让夏雨更加疑神疑鬼，并且还有莫名其妙的名钱，这样不让人神经错乱才怪呢。 我认为小宅的这种推测毫无道理。我说：“哎，她是夏雨的妻子。” 对了，妻子做这种事才没人怀疑呢。我看见那栋豪宅，心里就明白了。你想，只要夏雨一死，谁是继承人呢？豪宅、存款，还有一个公司，没死了。 这么说，可以向公安局报案了。我不以为然地打趣小宅：“女人虽说在很多方面的直觉不错，但嫉妒心也会让女人发生误会。 我隐隐地感到小宅对小亚怀有敌意，因为小亚以前来找吴医生的时候，常常是关上门在里边谈话，这让曾经喜欢过吴医生的小宅心里别扭。小宅不服气地说，真要死了人呢，总会有人报案的。总之我认为那个女人有问题，咱慢慢瞧吧。小宅护士的话把我的思维再次搞乱了。平心而论，他推测的事情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我对小亚和夏雨毕竟是知之甚少。但是说写着卓然名字的名钱是小亚干的事，这一点我敢肯定不可能，因为卓然已经死去14年了。照小亚的年龄推断，那个时候他还是个11岁的小学生，不可能与一个医学院的大二学生有关系。至于那栋别墅里的小保姆在夜里听到和看到的怪事，上夜班的吴医生是这样给我解释的。这事儿很简单，人只要心里害怕，什么怪事儿就都来了。况且住在那么大的一栋房子里，到夜里睡在床上一响，楼上楼下那么多空房间，还有走廊啊楼梯啊，那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人的思维转到恐惧方面来，心里都会不踏实，那何况这个大房子里还住着一个精神病。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这个小保姆独自住在楼下的房间里，在夜半三更产生一些幻听幻觉，完全可能，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时候精瘦的姬医生走进了值班室，听见了吴医生最后几句话，他补充说，对的，幻听幻觉不只是精神病人才有，正常的人有时也会发生。几年前我母亲去世了，那有一天夜里我醒来，看见她正在开衣柜取衣服，我心里就纳闷啊，想叫又叫不出声，伸手拉亮了电灯，结果屋里什么人也没有，这就是幻觉嘛。这个老爱在学术上和吴医生对立的家伙，这一次的观点和吴医生一致了。我想也许他们俩的关系在缓和。有吉医生在场，我不便更多地谈夏雨这个病人引出的其他疑团。我告辞出来回屋去睡觉，董峰从护士值班室里赶出来，在走廊上拦住我说，哎，等一会儿查完病房以后我来找你，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心里一惊，压低声音说，又出什么事了？东风不回答，示意我先回屋去等着。时间是一道道紧闭的门，我们一天天一年年地往前走，在推开这一道道门后，遭遇到无数的悲欢平淡还有惊恐，但是我们总不能预料尚未打开的门那后边藏着什么。回想好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亲去世，我们一大帮朋友便去他家看望，当晚便留在那儿陪他守灵。半夜过后，大家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死亡、幽灵等等方面。 这时候一个30岁左右的女士说，嗨，你别瞎编了，我以前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还真的发生过很恐怖的事儿呢。这个女人就是郭颖。我用她讲的故事写这本书的时候，绝没有想到书刚写了一半便有幽灵式的人物撞上门来，更不会想到今天我会待在精神病院里与无数的疑团和切身的恐怖纠缠在一起。前面的东西永远难料。现在是夜里11:40，走廊上的脚步声一直响到了我的门外，董峰走了进来，他反身关上房门，又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往外望了望，然后他压低嗓音紧张地对我说，这医院里好像要发生什么事儿。我以为黑屋子里又出现了人影，可董峰说，不，是住院楼的外面。昨天夜里张江来陪我上夜班，半夜过后没什么事儿了，我们便到楼顶的平台上去乘凉，你知道昨天晚上挺闷热的。到了顶楼，张江说要送我一个礼物，你猜是什么？那是一部望远镜。我说好啊，当初你就是用它偷望我的是不是？这不叫送我的礼物，算是我给你没收了。张江说，那只要你收下就行，好好的让他陪着你。张江现在利用暑假在一家公司打工呢，每周只能来陪我一天，他说很快就可以给我买一只白金钻戒了。我以为他开玩笑，打工一个月挣不了那么多钱，可他说绝对可以兑现。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小弟弟想娶姐姐啊？看我说哪儿去了。董峰不好意思地顿了顿，他接着说，后来啊，我就好奇地用望远镜往远处看，夜里朦朦胧胧的，越过了医院的树丛，可以看见医院长长的围墙，在远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也看得见。突然间我看见一个人影顺着围墙根慢慢地在移动，光线太暗了，我看不清那个人的衣着和面容，我想肯定是翻墙进来的小偷。不会是小偷啊，小偷从来没有进过这儿，谁都知道这是精神病院，没什么好偷的。那么也许是哪个病房的病人溜出去了。后来我突然想到，这会不会就是每次潜进黑屋子来的人影呢？看我紧张的样子，张江就接过望远镜看了看，他拉了我一下说，他说这个人绝对不正常，这半夜三更的在围墙边上干什么？他说走，他说咱们去抓他去。下楼的时候，我这个小腿就老是发抖，但是看见张江宽大的背影，我鼓励自己说，千万别露狼狈样。当时住院楼外一片漆黑，我们小心翼翼的向刚才看见人影的那一处围墙边走。我第一次发现这一片林荫中还有不少半人高的矮树，抬眼望去老觉着像一个人在那蹲着。我为此好几次停了下来，紧张地望着张江，直到证实那黑影不过是一丛树，我的胆子才大起来。 围墙边满是低矮的灌木，但是没有人影。我们贴着围墙向前摸索。张江说，他说那个人不会走远。突然走在前面的张江，哎呀一声，瞬间就消失了。我往前赶，赶忙的走了两步，我看见一只手在地上挥动，我蹲下一看，张江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我拉着他的手，让他从深坑中爬出来。土坑周围的土还是很松软的，张江说这土坑是新挖的。谁在这儿挖坑呢？要干什么呢？我突然冲口而出说，该不会是要在这儿埋人吧？这话把张江也吓了一跳，他说从深度来说，这个坑要埋一个人好像正合适。张江抱住了我的肩膀，他说他听见我的牙在咯咯的打颤。我说我不怕，但是咱们回去好吗？正在这个时候，前面的灌木丛有响声，显然是有人在走动。我还来不及反应，张江已经像一条大狗一样窜了上去。我抬眼看的时候，两个黑烟已经扭在一起，他们一边打一边嚷着什么，我只觉得耳朵里嗡嗡的响，意识一片模糊，不知道该往前还是往后。实际上我是站在那儿一动也动不了了，我像中了定身的魔法。我看见一个人被摔倒在地，另一个人影指着地上的人喊，你疯了？你干什么？我猛听出来，这是吴一生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从喉咙落到了胸腔里，我叫着吴一生，我跑过去，从地上扶起了张江。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脸上却是疑惑和尴尬。我对吴医生说，你还蛮有牛劲儿的嘛。张江揉着腿说，是因为地上太滑才摔倒的。显然张江感到有点狼狈，被矮他半个头的吴医生摔倒了，他似乎觉得有点丢脸。但是吴医生在这儿干什么呢？吴医生说，半小时前他在林荫中散步，上夜班感到瞌睡的时候，他常爱到楼外走一走，但是今夜他在散步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附近的暗黑中有一声轻微的咳嗽声。吴医生警觉地想，半夜过后这林中是不该有人的，他朝着咳嗽声的方向找去，没发现有人。这时候咳嗽声又响了一下，已经在围墙的方向了，于是他就摸到了这一带，正在细细搜索的时候就和我们碰到一起了。咳嗽声证明这一带的确有人，会谁呢？吴医生说他感觉是严永桥。我听到以后感到毛骨悚然，吴医生什么时候也变成有灵论者了？那早已死去的严永桥真能复活吗？吴医生说尽管没法解释，但自从你上个月在家里写作时遇到不速之客，他就相信严永桥的影子还真的在世上游荡。他说作为医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一定要捉住这个幽灵才行。东风讲完了昨夜的经历，又到窗边去侧耳听了听。他说 因为我在这玻璃窗上看见过严永桥的脸，他担心严永桥此刻就在窗外偷听。我笑起来，而且故意让笑声比较夸张，其实我是想用这个笑来给自己壮胆。这时床头的小闹钟刚好指向夜里12点，又要进入夜班了，我怎么就注定了要和幽灵打交道呢？董峰走了以后，我怎么也睡不着。看来吴医生将他自己休息用的这间小屋子提供给我，让我在遭遇不速之客之后来这里体验生活，真实意图其实是想让我和他一起发现这个让我们无比惊骇的幽灵。外面的走廊上已经寂静无声了，值班的医生护士看来都已经趴在值班室的桌上睡着了。我下了床，轻轻地开门走出去，我决定到围墙根一带去看看还有那个新挖的土坑，也许这时候已经埋进一个人，确切地说是埋进一具尸体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将是第一个发现者。住院楼外是茂盛的林木，这时的林中小径显得特别的暗。我朝着围墙的方向走去，暗黑中却响起了迎面而来的脚步声。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嗯。